当我看见你，发现你再也不像你，那只是画得很像你的皮，却跟你完全没关系。耳边是你平静的声音，最安稳最真痛的声音，可一片忧郁谁能听得清，这一刻你在哪里。 发现你在